电话，安全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晴，夜间多云，最高温度15度，最低温度2度，南风1到2级。今天是3月14号，白色情人节，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。爱车车身划痕、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？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，防划痕，终极保护原车漆，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%。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！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。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告诉你，别以为是寂寞而已，我知道自己的问题，茶不思饭不知的道理，你是我夜夜好忧郁，一个需要爱的人，一颗发了疯的心。 首歌歌里面都是你的名，请相信我是用了心，自从你出现在梦里，生活就变得好美丽，把时间留给你，想着你和等着你。 好想为你淋一场雨，占领我的心，占领我的命，永远永远属于你。我是真的真的想你，真的真的想你，让我为你淋一场雨，占领我的心，占领我的命，此情此爱已永远。真的想你，让我为你淋一场雨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漫漫任我闯，带一身胆色和热肠，找我自我真情，听不出便是家乡。闯入命运熊熊火，不管的是这么亮，逆着你当家是不必紧张。 枪中英雄汉， 开枪谁是最早最强，我只要只要你一个人欣赏。迎接热月万里风，起我的光，爱的追我逍遥，不再用我刀和枪。 看江湖真混账，三八三八乱了一场，这个要做大哥，那个要做天王，丢丢丢丢弄得真丢丢。我想跟你这个炸波脑，从天黑一直混到天亮，晚上看月亮，白天晒太阳，最好是可以跟你喝鸡汤。看看武林人人疯狂，没情没义没立场，他们拿刀拿棍又拿枪，真的讨厌娘娘骂娘。不管他江湖怎么样，我们就一起去游长江，医生陪你做逍遥帮，我要你叫我做帕托王。 闯入命运熊熊火，不管的是这么亮，陪着你当江湖，往事不必紧张。 江中英雄汉， 开枪谁是最早最强，我只要你一个人欣赏。迎接热月万里风，轻轻拂起我的光，爱的对我逍遥，不再中我刀和枪。万里长路伴你去闯，永远痴心的守在你身旁。 太熟悉的旋律了，记得小的时候呢，身边那一些爱武侠的男孩子呢都会哼唱这一首歌，这是来自于林子祥的《长路漫漫任我闯》，而且呢是92年周星驰的电影《武状元苏乞儿》的插曲之一。这首歌呢是黄沾作词，顾嘉辉作曲的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今天第二首歌呢，演唱他的人呢有一个外号叫做白砂糖女孩，就能够想象出他的样子，他的歌声还有他的歌是多么的甜蜜咯。那来听到这一首小秘密。 手指牵手响不停，打开却不是你的消息，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的思绪飘忽不定，可能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才见过你的第一面情，心里的抑郁突然放晴，所有的伤心思开始细腻，鼓起勇气靠近 喜欢你，在见过你的第一年起，心里的抑郁突然放晴，所有的小心思开始细腻，鼓起勇气靠近 充满甜蜜氛围的歌曲《小秘密》，这是来自于童可可他自己作词的，而他的全新个人专辑呢，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。喜欢这种小女生的歌的朋友呢，可以来关注一下。而接下来这一位呢，很难用一个专门的词形容他，因为在大家脑海当中，他实在太多变了。他是陈小春，来听到他的这一首《情有感知》。 小巷里散播各地，林春一更一馆子里超级，他的名字叫做情有感知，他来耶，他来哦，他来的时候无声又无息，他来耶，他来哦，他走的时候每一个人爱上有感情，爱情它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它就像千百次冲钻进我心里，爱情它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有谁能不成为他发烧流鼻涕，亲你到你的耳边说他爱你，他会要求你进入你的心，当你一答应，嘿，你就死定了，他来耶，他来哟，他来的时候无声又无息，他来耶，他来哟，的时候每一个人爱上又叹气，爱情它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它就像千百次冲钻进我心底，爱情它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有谁能不曾为他发烧流鼻涕，爱情它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它就像千百次冲钻进我心底，爱情它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有谁能不成为

我的家人是很爱他的。然后当时得到他过世的消息的时候呢，妈妈说身边的人都是不太相信的，因为当时网络不发达嘛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在报纸上面看到这条消息。其实到现在想一想的话，如果他还在世的话，应该会被邀请参加各种唱歌类的节目，或者是说各种真人秀，他是会被奉为女神的那种吧，稍微有一点可惜了。OK,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个小鲜肉 TFBOYS 组合当中王源的首支个人单曲《因为遇见你》，而这首歌呢，作词作曲都是由王源一人包揽的哟。 茫茫人海中遇见你，如同阳光照进心底，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，我心情无法言语，从未想过会遇见你，让我惊喜，让我痴迷，你是我人生重要意义，我怎能把你忘记，因为遇见一切就注定，与你一起坚守往前进，每天值得回忆，因为遇见你，我学会珍惜，就算面对再多暴风雨打击，我会坚定走下去。若某天我将失去你，世界灰暗不再绚丽，是否还有人愿意倾听我心中的小秘密？每天值得回忆，却就注定。 听完这一首歌曲呢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首歌从音乐人的方面来说的话呢，肯定是稍显稚嫩一点的，

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按照计划，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将在明年八月份竣工，2019年投入使用。对市民，菜篮子建成后，通过手机 APP 即可购买到新鲜的农产品。城东部居民从下单到收到货品，预计只需要20分钟到半个小时，而且蔬菜都是摘好、清洗好的，无需再自己动手。北京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，预计将有200个配送中心分布在各个小区周边，把菜摘好、洗好后再配送到居民的家里，既方便又减少流通和环境污染。北京日报消息，继去年7月份开放15省无卡预约功能之后，北京协和医院 APP 此番正式向全国各省的出诊患者开放无卡预约。出诊患者无需先到医院办理就诊卡，直接在 APP 上在线建档，并可完成预约挂号和当日挂号，大大提高了出诊患者的就医效率。记者了解到，候诊查询功能可在就诊当日随时随地的查询所挂号门诊的等候人数，方便合理的安排候诊时间。医保患者就诊前需要先到院内的自助机进行医保换号，并到相应的科室报到之后才可以使用此功能。此时只需点击首页的候诊查询，在就诊人信息列表中选择要预约的就诊人，便可实时的查看候诊进度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李杜的歌曲《为爱犯了罪》，可能了解他的人会觉得对他的深刻印象就是有着一个很好的嗓音，然后对音乐有着很好把握度的女歌手，但是在市场或者说在歌迷当中却没有很高的接受度，现在也很少能听到他的歌声了。好了，今天最后一首歌呢，要来播放到的是最近也是被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位歌手，他是张信哲。有一位乐评人呢就在微博上说，对一个老歌手的最大褒奖就是他是听新歌的。没错，他的那些选歌呢确实不像一个老干部的作风。好了，用张信哲的这一首《信仰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了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，勾起回忆的伤，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，想起你的脸庞，明知不该去想，不能去想，偏又想到迷惘。是谁让我心酸，谁让我牵挂，是你啊。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夫妻流浪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。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身旁，哦哦 间，如此可以不相思，没有你我没有秘密，没有你我也爱无所依。人生最好不相恋，如此可以不相欠，忘了你我没有自己，忘了你我也爱无所依。啊，不是错过某人，遗失的是我的一生。好想你，但又谈何容易，机会过站不停，决定最好不想念，如此可以不相欠，忘了你我没有自己，忘了你我也爱无所依。啊，不是错过某人， 时间